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73集。 黑塔闯入者，如果你只是想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在第二次进入我的房间时提问，反而白白浪费了这次的奖励机会？ 真理师中平静地说，在你的房间里提问，你确实会给我答案，但是你也可以含糊其辞。当马戏团团长询问你他如何赚大钱时，你确实回答他了，那个答案也被黑塔认可，不是错误答案。然而从头到尾你都没有暴露他的身份，你在为他掩藏身份。傅文铎淡淡地说， 他是伟大的怪奇马戏团团长，如果我敢暴露他的身份，他一定会当场把我撕碎。 所以在那个房间里，你所说的话哪怕是正确答案，也不一定会有价值，可以隐瞒。真理始终无法否认。唐默的声音响起，这次我们的提问要求你必须将答案一字一句全部说出来，不能有一点错漏。比如说……声音停住，唐默已经走到傅文铎身边，他抬起头微微一笑。他的异能的那句备注到底是什么意思？漆黑的钢铁森林里，赵小飞和李妙妙都一脸茫然，不明白唐默这句话意味着什么。然而薛定谔和真理时钟却瞬间头皮一麻，小黑猫仰起头看着天空，吞了口口水。真理时钟的蓝色身体颤抖起来，他声音发颤。唐默反问， 黑塔闯入者这个问题我不可以回答，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异能名字，它如何使用，有什么限制，甚至可以如何更快地强化它。 不可以说出那句备注？真理时钟害怕的反应便是答案。唐默叹了口气，果然哪怕用这种迂回的方式也瞒不过黑塔，不能知道那句上个拥有这个异能的玩到底是什么意思。唐默和傅文铎早就觉察到傅文铎的异能十分特殊，他的异能的备注恐怕和黑塔世界的真相有一丝关联。询问真理时钟黑塔是什么，真理时钟肯定不会回答，所以他们决定询问傅文铎的异能，以此来找出黑塔的真相，可还是失败了。让真理时钟直接告知那句备注并不可行。唐默本想让傅文铎换个奖励，可以选择强化道具，或者让薛定谔给他送一个非常好的道具，谁料傅文铎忽然说，那我换个问题，他怎样才可以得到我的异能？唐默错愕地看着傅文铎，傅文铎朝他笑了笑，唐默迅速反应过来，对，只要知道他怎样可以得到傅文铎的异能，他们就能自己知道傅文铎异能的那句备注是什么，同时得到傅文铎的异能，唐默就能如法炮制得到其他几乎所有玩家的异能。这个世界上应该没几个人的异能比傅文铎难以得到，这个问题好极了。唐默惊喜地看向真理时钟，巨型的蓝色时钟这次没有再颤抖，这个问题他似乎可以回答。黑塔限制他直接透露傅文铎的异能，却没限制他告知唐默获得傅文铎异能的方法。然而真理时钟沉默了许久，就在傅文铎打算再问一遍时，真理时钟才悠悠地问道， 黑塔闯入者，你真的想知道吗？ 似乎有哪里不对，傅文铎挑起眉毛，请告诉我这个问题的答案。真理时钟叹了声气， 唉，好，那我就告诉你，这涉及到你们两位异能的秘密，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直接在你们的大脑里说出这个答案，不让其他玩家知道。 真理时钟难得这么贴心，唐默点点头，心中却有了种微妙的感觉，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真理时钟冷静而无感情的声音同时在傅文铎和唐默的大脑里响起。 第一种方法，杀了你，他就可以得到你的异能。 第二种方法，吃干抹净，不给钱。由于黑塔闯入者傅文铎的异能等级过高，且品质极优，是被黑塔认可的多种异能之一。想要彻底吃干抹净不给钱，只有夺走对方的一切。地球上线后，人类普遍不再拥有过多的财产等资源。夺走傅文铎的所有道具，并永久不给傅文铎使用，可以得到他的异能。除此以外，只有一种方法。 真理时钟停顿了一会儿。 交配，可得到对方的异能。 唐默内心大骂，我去你丫的交配。红铜色的月光下，赵小飞正在帮李妙妙清洗伤口，一边偷偷地瞄唐默和傅文铎。忽然他发现这两人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古怪，先是错愕，再是复杂，最后竟然有点恼羞成怒。哎，恼羞成怒？赵小飞奇怪地多看了几眼，高级玩家都这么奇怪的吗？赵小飞并不知道，在这短短的一秒钟内，唐默的内心闪过了多少个念头，千头万绪总结到最后，在唐默的心里化为一个最朴实的念头，谁能把这只假时钟给他踹回钢铁废墟里？尴尬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唐默以最快的速度让自己冷静下来，他硬着头皮没去看傅文铎一眼，冷冷地看着眼前这只巨型时钟，在心里问道，什么叫夺走傅文铎的所有道具，且不允许他继续使用？如果我把他的道具都拿走了，在我得到他的异能后又还给他，这样结果会怎么样？唐默知道真理时钟肯定听得见，他没有张口。按照真理时钟的说法，夺走傅文铎的道具就行，并不需要毁掉那些道具。那如果唐默在拿到异能后再把道具还给傅文铎，傅文铎不就可以继续使用了？还是说他会失去傅文铎的异能，因为他没有吃干抹净不给钱？如果是那样，那就无所谓。傅文铎的异能固然重要，但是他们现在更想知道的是那句备注到底是什么意思。伟大的真理时钟猜出了唐默的猜测。 你不会失去他的异能，因为你已经拥有了他。但是在你拿走他的所有道具且获得异能的那一刻，因果律作用，这些道具再也不属于黑塔闯入者傅文铎，即使你还给他，他也用不了。这些道具只有你自己可以用。 唐默内心想，果然不可能那么简单。傅文铎一直安静地在旁边站着，可是唐默完全无法忽视他的存在感，所以他也并不知道傅文铎此刻面无表情地看着真理时钟，同样没有看唐默一眼。他的目光有些飘，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唐默不清楚自己在心里说的话会不会被傅文铎听见，他犹豫了半天，还是没能问出口交配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他说，夺走他的所有道具，我就能得到他的异能，对其他人也适用吗？这是第二个问题，按理说真理时钟不需要回答，或许是因为知道自己即将被做成臭马桶送给圣诞老人，真理时钟破罐子破摔免费回答。 不适用，对黑塔闯入者傅文铎适用，是因为他拥有多个稀有品质的道具。 唐默忽然感觉猜到了自己异能的正确使用方法，但是他还是有些困惑，真理时钟却没再回答他的问题，甚至连薛定谔都在一旁怒骂道， 喂喂喂，你们这些人类怎么一个比一个贪婪无耻，你都问了好几个问题，不许问了，你们赶紧给我走，离开我的钢铁森林。 真理时钟再也不吭声，仿佛一只普通的钟，安安静静地走秒报时。唐默转身准备回去，正巧傅文铎也转过身，两人的目光在空中对上，齐齐一愣。下一秒，唐默以绝对的理智压住了心中复杂诡异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情绪，两人都沉默片刻。唐默先说， 应该可以走了。 半晌，傅文铎点头说， 嗯。 唐默和傅文铎都相视无言。靠，这都是什么事儿啊？李妙妙和赵小飞都不明白唐默傅文铎之间发生了什么，四个人站在宽广的平台下 等待黑塔游戏结束。李妙妙的伤是因自己而起，唐默蹲下身体帮忙上药检查，傅文铎站在一旁低头看着唐默的后脑勺，慢慢的他皱起眉头，似乎在想什么。强大而又奇葩的联想能力令傅文铎想起一件事，但是很快他又自我否决，他不该知道我的生日。五分钟后，唐默站起身，比起真理时钟尴尬的建议，此刻他更关心，我们还没有离开游戏。众人也觉得奇怪， 不是已经完成游戏了吗？ 薛定谔在一旁指挥中年管家搬运钢铁材料，根本不搭理他们。四个玩家在平台上又等了五分钟，一阵熏人的恶臭从远处扑面而来，这熟悉的味道令所有玩家警惕地看向前方。只见一个穿着破烂的邋遢老头从远处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闻到这个味道，中年管家兴奋地跑过去。老头走近后，薛定谔趾高气扬地蹦到了他的头上，老头乖巧地低下头，对着薛定谔汪了一声。众人还没回过神，老头便将一把粉色蕾丝边的小阳伞递给了薛定谔。谁也没注意到薛定谔是什么时候把小阳伞交给老头的。薛定谔把伞扔给唐默，唐默接过这把伞，掂量了一下，发现根本没什么改变，唯一的变化是，唐默愣了，为什么伞柄上多了一颗大宝石？薛定谔哼了一声， 哼，要不是黑塔规定的游戏奖励，你这种无耻的人类下辈子都不可能得到我伟大的薛定谔阁下亲自制作的道具。我知道你现在特别感动，感动到想哭泣，但是对于伟大的薛定谔阁下来说，做你这种小破伞简直是有辱我发明家的名声。你们快跟我走，再也别出现在我的面前。 一道清脆的童声适时响起， 叮咚，玩家傅文铎、唐默顺利完成薛定谔捉迷藏游戏，成功通关黑塔四层普通模式。叮咚，玩家李妙妙成功通关黑塔三层普通模式。叮咚，玩家赵小飞成功通关黑塔二层普通模式。 下一秒，一道刺眼的白光从众人眼前亮起。当唐默再次睁开眼时，他们三人已经回到了北京故宫旁的那座黑塔下方。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